站在跑道上面尽可能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成绩。对我来说，可能今天就是以后一辈子的最好的回忆。 巩立姣、刘诗颖先后在女子铅球和女子标枪项目夺冠，打开了中国田赛项目的奥运金牌账户。巩立姣： 是因为我们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们个人，更代表的是我们中国。 赛前低调出征的中国游泳队交出三金两银一铜的亮眼成绩单。三度征战奥运会的汪顺终于在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中圆梦。98年出生的张雨霏拿下两金两银。他先是在200米蝶泳赛场以破奥运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又在80分钟后与队友在女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中夺冠，并打破世界纪录。 哪怕我拿不了第一名，一定要争一争，这就算是我的闹海成功。 本届奥运会开幕前，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格言加上了更团结。运动员们在奥运赛场上遇到了永不言败的自己，也遇到了惺惺相惜的朋友。羽毛球女双决赛后，夺冠的印尼老将波利跪地痛哭，获得亚军的中国选手陈清晨、贾一凡将她扶起并送上拥抱。 还会在一起努力，那口气要在，我们向波利学习，我觉得我们也可以。 三年的时间很快，我们巴黎还会再战。 除了老将的坚持，还有新人的涌现。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14位00后运动员登上了冠军领奖台，在中国本届奥运金牌得主中占比接近 30%。 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14岁小将全红婵在决赛跳台上用三个满分跳24个10分征服了裁判。射落首金的杨倩、举重87公斤以上级冠军李文文、跳水小将王宗源，还有在队友老将庞伟失误的情况下顶住压力连中靶心的江冉鑫，他们在东京奥运会刮起了一场青春风暴。 他不好的时候有我顶着，我不好的时候有他顶着。 我队友太厉害了， 我队友超棒。 东京夏季奥运会闭幕后，北京冬奥会将接过奥林匹克的接力棒。获得平衡木银牌的00后小将唐西静还在赛后接受采访时展示了北京冬奥会的徽章。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冬奥会。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青春风华，永远奋进。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牢记初心使命，争取更大光荣。各地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成为工作动力和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重庆市万州区推出楼栋工作日工作机制，干部下沉社区楼栋听民生，各方力量汇聚基层，解决老旧小区违章搭建、沼气池和消防通道堵塞、个别老旧居民楼无厕所等群众反映突出、急难筹盼的问题。万州区太白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王小平： 我们借助楼栋工作日工作机制，把各责任单位的力量调动起来，有效解决了老大难问题。 受台风烟花的影响，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许多农户短时间内堆积了大量的农产品。江北区团区委联合农村农业局启动爱心有我青春助农行动，帮助农户销售滞销农产品。据不完全统计，本次活动已通过各类渠道预定出售瓜果蔬菜超8万斤。江北团区委书记朱浩伟： 点对点的对接了我们的青年企业家协会以及我们青年委员进行一个爱心认购，我们对接了青年委员当中的一个社区团购的资源，那么去相应的农户进行一个集采的工作。 山西省交口县开展百建民生微实事活动，围绕梳理出的470多项群众烦心事、难心事，一件件抓细化、抓执行。交口县康城镇党委书记吴兴： 作为基层干部，我们就是帮助老百姓对接政策，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让老百姓能够把政策享受好，利益保障好。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今天播出：续血性铁骨，护山河无恙。采制：总台央广记者李潘奇、郭鹏。 战不走。 24岁的傅东旭是一名老兵了。 他还清楚地记得七年前第一次踏入杨根思连的那一幕。 下了火车之后，把我们拉到连队门口，有四个骑手踢着正步转体靠脚，然后啪一下就把连旗给扯开了。当时我们30多个新兵站在下面热血澎湃。 1950年11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杨根思率队坚守长津湖畔1071.1高地东南侧小高岭，接连击退美军8次冲锋后，杨根思抱起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杨根思连指导员王玉恒 登上小高岭阵地前，老连长曾给全连官兵做了阵前动员。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抗美援朝精神也不断激励着杨根思连更续血脉，砥砺前行。2015年，傅东旭成为了中国第二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战士。2016年7月8日，南苏丹首都朱巴燃起战火，2天后，一枚火箭弹突然击中正在执行难民营封控任务的105号步战车，并爆炸起火。杨根思连战士李磊、杨树鹏壮烈牺牲。目睹战友牺牲后，傅东旭和其他中国军人没有后退， 誓死保卫中国营。当时我们在维和战场，就像是老连长在朝鲜战场一样，为世界人民和平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今年5月9日是杨根思连的命名70周年纪念日，纪念仪式落幕不久，连队便开赴中原腹地某野外训练场，展开全要素实兵对抗演习。杨根思连连长李兆龙： 我们传承和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就是要做好练兵备战工作，在面对侵略者的时候，做到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要求各相关部门和沿线省份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自2019年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印发以来，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因地制宜、创新探索，通过生态保护修复、文旅融合开发、推进实施重点工程等方式，不断加强长城、大运河以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整合长城沿线15个省区市文物和文化资源，按照核心点段支撑、线性廊道牵引、区域连片整合、形象整体展示的原则构建总体空间格局，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4类主题功能区。金山岭长城位于承德市滦平县境内，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河北省的重点段落。目前金山岭长城保护修缮工程正在稳步推进，计划于今年10月份完工。金山岭长城文物管理处主任郭中兴： 此次修缮以排除墙体和敌台结构安全为主，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采取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传承建筑原有风貌特点，提升整体展示形象。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整合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文物和文化资源，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珠串线、线带面的思路优化总体功能布局，深入阐释大运河文化价值，大力弘扬大运河时代精神，加大管控保护力度，加强主题展示功能。在浙江杭州，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杭州段建设如火如荼，目前5个标志性项目已全部开工。其中大运河杭钢工业旧址宗保项目，利用保留下来的高炉、烟囱等工业遗存，将打造亲绿、亲水、亲人文的文化新地标。杭州市运河集团战略规划部副部长汪伟涛： 到亚运会前，我们小河公园还有我们的中央景观大道实现竣工，所有的项目在2023年底要基本建成。

280条油船全部停航，全市的所有的61家港口码头，除了涉及到扬州的本地油品、煤炭等物资保供的港口企业之外，停止了对外的转运作业，港口内实行了封闭管理。 昨天下午，郑州市启动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对象为中高风险地区以外的郑州市域内所有居民。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航空港区院区紧急改造验收后开始收治病人。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航空港院区院长刘林： 强化了中西医结合特点，一人一案，一人一策，根据每个人的病情体质制定治疗方案。目前感染者整体病情都在好转。 北京进一步严格铁路进出京通道疫情防控工作。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表示， 根据北京现行疫情防控政策，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其当地人员暂不允许进京，待其所在县、市区其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后，适时放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域内其他县、市区其当地人员非必要不进京。 对于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以外的低风险地区人员，北京健康宝显示是绿码者，进返京自由，不需要提交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在第13个全民健身日来临之际，青少年冬奥教育基地昨天正式落户中国科技馆，面向青少年开展冬奥教育活动，推广普及冰雪运动。 昨天，四川、重庆、贵州等地遭遇强降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重庆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达到橙色预警级别。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7577980例，死亡616816例。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已经过去了1年多，现在美国政界仍在为口罩强制令争论不休。有专家指出，在美国，防疫措施被政治化，科学上正确决策很难在美国得到落实。美国媒体此前警告，防疫被政治化的后果严重，变异病毒正在美国传播，那些接种率较低的地区可能会面临新的感染高峰和更多的死亡。 英国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7429例，累计确诊606万9362例，新增死亡病例39例，累计死亡病例130320例。 法国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法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450例，累计确诊630万5158例。累计死亡病例112250例。 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首府奎达8号发生一警车遭炸弹袭击事件，造成2名警察死亡，至少11人受伤。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刘梦雅，主播王毅、卫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